家好，好高兴你哋咧翻到嚟星期二晚嘅十一点睇我哋嘅历史系咁话嘅第二季啊。咁我哋今晚嘅题目咧就系永镇江山万万年。喺讲呢个题目之前咧，先嚟介绍咗今集我哋几位嘅嘉宾先。除咗我之外咧，仲有我哋嘅铁胆嘅几位啊，嘉齐啦、小毛啦、乐言啦，同埋阮娴嘅。咁咧，我哋今日嘅题目就是永镇江山万万年啦。究竟呢个题目其实系点解嘅咧吓？ 大问号。 又是我，即系我哋而家好似不断怀旧翻咧，将所有嘢咧由2018年做翻2017年做 的。系咯，集集都系咧谂题目咧就要抄啲唐诗宋词出嚟 啊嘛。今次一定要，今次我哋揾个名 要成诗咁样。 今次万万年添， 系啊， 系啊，名诗。但系今次呢个犀利，佢系拣咧系一个皇帝武宗正德王写嘅。 明武宗系嘛？ 系啦，咁其实嗰段嘢，我觉得最前同最尾嗰句好有意思。最尾嗰句就永镇江山万万年，第一句就系、是。正德英明而完全，其實一首詩你可以睇得出係一個皇帝希望去將自己嘅江山可以去遠揚出去嘅一個，即係一個想像啦，或者一個希望啦。咁當然都睇得出，每一個皇帝都覺得希望自己嘅成就可以係完全，或者可以能夠去恆久嘅。但係大家都知道武宗嘅最明顯嘅歷史事實就係、是。 嫁喺个炮房度玩啦， 嫁宾于炮房啦，系咪咁？三十零岁，最重要系咩？佢冇子侄而终嘅，即系佢个江山其实喺一个概念里边，佢系冇咗嘅。咁所以我又觉得呢一个嘢可以俾我哋睇到佢一个谂法、就是，帝制啦，或者系一个管理嘅，即系我哋中国古代好重视王朝呢样嘢，将佢个王朝点样去不断咁延续落去呢个 concept 咁。武宗冇咗喎，但原來每一個皇帝都有一個咁樣嘅期盼，係咪每一個統治者或者一個權力者，佢都好想繼續揸住權力唔肯放呢？ 係啊，今次咧我哋會講總共講兩集咧，講呢個相關嘅課題。咁其實佢除咗講皇帝之外咧，我哋就會講到譬如係復辟啦、帝制啦，同埋啲政權轉移嘅交接期，譬如話呢個由共和制轉變為帝制，其實歷史出現好多呢啲類似嘅咁嘅過程。咁我哋可以咧喺今集即係兩集裏邊咧，慢慢同即係大家去分享。咁點解會有一個題目咧？最早咧就係話我哋今次咧其實係將軍復辟嘅100周年嘅範圍裏邊，2017年7月將復辟啦，咁1917年，咁其實就100年，仲係100年範圍。咁正我哋上一季又未講到，咁今次就最有個機會就可以講得翻。咁因為其實都講住咧，就係話帝制或者復辟咧，隔咗100年嘅啫。其實離我哋話好近又唔算，但系咧話好遠亦都唔係。咁其實所以話種種嘅啲經驗咧，應該會仲可以繼續講落去。 將軍復辟之前都有袁世凱兄弟啦，即係成個民初我哋見到係個政治體制轉變嘅過程入面咧，牽涉到可能有兩種好重要嘅思想上面嘅力量，一種就係對於帝制嘅仲係一種懷想啦，另外一種就可能係關於對於共和嘅追求。咁啊，袁世凱兄弟點樣彰顯到呢一種咁嘅張力呢？ 所以其實都有一啲人嘅研究就話，其實袁世凱當時即係接任咗呢個大總統嘅職位之後啦，咁其實佢係咪真係唔識呢個共和制到底點走？所以佢先至會想即係做翻帝制，因為其實你大家都知袁世凱其實係一個好傳統嘅一個即係思想出身、教出身嘅人，咁所以呢個都係幾值得去諗，即係會唔會真係唔適合嗰種新嘅制度、個政治制度，大家都未摸索到之下。咁當然啦，即係但我哋亦都知道，即係歷史上都有講到，其實袁世凱真係鋪咗好多路去幫自己去慢慢去行去，即係復帝制呢一條路咯。 但係我哋講開袁世凱啊、張勳呢啲人物咧，我哋不妨將我哋嘅視野咧擺喺晚清以嚟咧嗰啲政治嘅動盪，同埋咧當時嗰啲爭議。其實有兩派人係即係鬥得好激烈㗎啦，咁就係保皇黨啦，或者我哋可能叫做。當時嘅嚇維護建制嘅一個派別啦，咁同埋咧好多所謂共和制嘅革命黨，咁嗱兩者咧其實喺海外華人啦、中國境內啦各有擁趸 嘅，都有 fans 嚇。 咁、但係即係我哋今時今日睇翻轉頭啦，當時係擁護保皇黨嘅人咧係比較多一啲嚇、即係無論係海外華人都好，或者喺中國境內都好，咁所以即係喺民初建立咗一個。有總統嘅一個制度，一個新嘅政體之下，大家可能唔係好習慣，大部分人可能都仲有對帝制嗰個懷想、即係好多人，我哋其實今時今日仲會問，究竟中國適唔適合有翻皇帝嘛、 我覺得最正嘅地方係啦，頭先嘉齊提咗一點好緊要，就係、是、由晚清，我哋講緊一個2000年專政君主專政專制嘅帝制， 到立憲派我哋講緊，我哋係咪要模仿一啲西方嘅國家，譬如好似英國佢哋行君主嘅立憲？我哋都知道1905年其實清廷係曾經派過大規模嘅一個使團出去歐洲啊，去考察究竟立憲係點樣。最後佢哋都覺得可能德國憲法同日本嘅憲法係比較適合呢一個清廷。咁但係當然共和黨革命黨就好簡單啦，一定係追求 republic 啦，即係共和啦。咁所以喺呢度可能我哋可以加翻少少嘅一啲我哋討論一下究竟帝制嘅種類咯。或者係點樣？究竟咩叫帝制咧？ 喺我哋講開始，仲有一個咧可以講翻就係袁世凱度。第一個即係除咗你正話講嗰個即係所謂嗰、那個唔同嘅派別之外、其實亦都有人講到，譬如話袁世凱條脈絡咧，其實係一個軍閥統治嘅一條清中葉以後嘅脈絡，即係話湘軍、淮軍嗰條脈絡。然後袁世凱成立新軍、小站練兵，慢慢發覺呢啲人咧，只要擁有軍隊，其實就係目標咧，其實係希望去揸住權力。所以咧喺當時嘅整體局面咧，就係話軍隊。揸住，然後咧，其實就係希望擁有更大權。所以喺佢嘅立場裏面，可能佢會認為，無論大總統又好，叫咩名都唔重要，最緊要就係佢點樣去一步步踏上嗰個權力嘅巔峰。咁可能呢一個就係袁世凱嗰個目標所在。所以其實可能佢知唔知共和都唔緊要，佢最緊要佢目標其實一直都可能係成為最強嘅一個人都唔定。 帝制係咪就係維護住嗰、那個即係、就是、軍權、個人權力、永續啊？我哋用今日嘅俗語講，永續落去嘅其中一種方法咧？ 即係其實我覺得，即係自原始時代開始到即係現今啦，大部分嘅人掌握住權力都係同個人有關，同個人嘅榮辱啊。咁或者可能再引申推擴嘅家天下咯、自己嘅家族啦，自己嘅子孫係咪可以繼續永遠享受住嗰個地位咯？咁、但係到袁世凱嘅時代咧，我相信有一個問題，可能大家都會去問嘅，就係呢位仁兄佢要去。首先做大總統，跟住終身大總統，跟住就要做埋皇帝，為咗乜嘅咧？即係大家見到嗰個趨勢，似乎係唔係咁樣噶嘛？即係應該係向住更加民主啊，或者係共和嗰個方向去。佢反其道而行，有冇道理嘅咧？嗱，我哋今日咧見到喺譬如中國大陸啦，或者甚至乎喺海外嘅華人嘅中國研究嘅世界裏面啦。我哋對袁世凱嘅評價有唔同， 都幾兩極啊！ 係啊，唔同嘅係因為如果我哋視佢係個人嘅得失榮辱，想自己個人野心滿足，咁當然我哋唔中意佢啦，咁樣做唔好啦。但係佢要稱帝，佢要擁有好大嘅權力，或者係終身嘅權力，甚至乎係永續嘅權力，係為咗乜嘅咧？ 係 當時中國立立亂嘅，係一個即係風雨飄搖，隨時會俾列強吞併或者瓜分嘅一個境況之下。咁究竟佢要擁有咁多權力，係唔係有更崇高嘅目的嘅咧？或者中國嘅永續啊，中國嘅強大啊，即係將呢個可能喺萬劫不復嘅處境裏面去拯救出嚟，會唔會有咁樣個想像喺度咧？ 我諗小毛頭講嗰樣嘢就係對於當時候國人對帝制嘅認知或者個環境理解，我哋今天對帝制咧會等於永恆嘅，即係兩嘢覺得 我哋一做皇帝。 就等於永恆啦， 一做就做到死， 係啦， 死咗之後就傳俾個仔， 冇錯， 如果冇仔就可能啲咩侄仔啊、堂兄弟啊咁樣，總之都係譬如阿羅博士做咗皇帝啦，咁樣佢三妻四妾啦，後宮千萬啦， 跟住 儲秀啊各樣啦，然後又子孫繁衍， 做皇帝都 係 想 係啊，做皇帝都係就為咗呢樣嘢，所以可能好似阿嘉齊講就係永續係真係為咗一個慾望，同埋係頭先樂言講我係當緊講緊個帝制啊，即係如果對個帝制嘅唔了解。對帝制嘅本質唔了解，皇帝係咪就等於一定係英明咧？佢一路咁做落去，係咪就可以長治久安咧？都可能係相關的。 因為好似我哋可以見到當時候嘅晚清嘅一啲知識分子，佢哋嘗試去將帝制去再重新去詮釋，例如我哋可以有立憲嘅可能性啦。甚至我哋今天去睇，咦，有啲嘅國家可能馬來西亞咁，雖然佢哋唔係叫國王或者佢哋叫元首，其實你見到佢係有輪任輪替嘅，但係對佢哋嚟講有一個。叫做榮譽嘅象徵，或者一個身份嘅象徵喺度，對於佢哋嘅國家嘅安心，或多或少其實都有一個保障。咁所以我想說明嘅，或者我想去提出一樣嘢，就係話我哋好多時候將呢兩樣嘢去擺埋一齊去講，但其實兩樣嘢可能係分開嘅。對於帝制嘅渴求，可能係好個人性嘅一啲嘅慾望嘅渴求。但可能對於民眾大眾嘅話，可能佢對於對共和嘅唔理解，就會認為帝制可能是比較可以安心自所，其實很多人經歷 或者適合國情 係啦，因為要去我自己覺得一個很重要的觀念就是當一個很強大的國家 有一個好大嘅帝國，你由上而下有幾多人可以去上而下落去管嘅地方太多人啦，咁所以根本冇辦法去 翻高皇帝。 係啦，咁所以你一定係必須要咁樣去處理。 喺清朝嗰個問題咧，即係帝制能唔能夠延續，其中一個關鍵，即係佢除咗係一個帝制之外咧，最緊要佢仲有一個所謂嘅外族嘅統治，即係咪外族統治 牽涉到 喺今日可能冇咁大個問題，但喺當時整體個世界氣氛嗰個種族民族主義嘅思潮，同埋喺清朝我哋話佢嗰個改革嘅幾次嘅唔成功，去到預備立。骗皇族内阁，大家觉得咦，原来你所谓嘅改变系虚伪同虚假， 都系永续。 简单讲，佢呢种永续系消耗晒所有人民嘅期望。咁、然后嗰、那个种族思潮咁强大，而双生系好把握到呢种即系话所谓民族，你唔可以再系咁嘅情况之下，其实清朝系冇可能可以保留到。咁所以如果清朝系崩溃冧啦，咁其实嗰个帝制嘅消亡系冇办法回避。所以系即系当时有嗰、那个佢。即係有中國嘅一個獨特咯，即係同其他可以把握到君主立憲嘅機會係有啲分別。 係，咁所以其實當時民國係滿足咗兩個願望，一次過滿足兩個願望， 冇錯。 咁但係其實最主要嘅願望係推翻滿人統治。咁但係實際上係咪大家都想去共和咧？呢個真係可以存疑問。咁如果唔係，點解有咁多人會擁立袁世凱？佢亦都唔係孤獨嘅，當然啦，反對佢嘅亦都好多。 即係從一個側面，即係可能話一個史料上面嘅觀察啊，譬如好似我以前做《東方雜誌》研究， 出名過聽聞你而家《東方雜誌》 唔係，即係博士論文嘅時候，咁嗰個雜誌其實佢入邊即係你觀察，譬如佢創刊係1904年，咁就啱啱係打緊日俄戰爭，咁嗰陣時候討論個熱潮係好正啊，除咗東北亞局勢，最重要就係作為君主專制嘅俄國。同埋君主立憲嘅日本，佢哋誰勝誰負，可能對於當時成個政制嘅追求係有個啟示。你睇翻個雜誌入邊，佢除咗刊登一啲預告啊，即係君主嘅預告啊、聖譽啊，睇到個政府嘅政令運作。最有趣嘅就係啲讀者啊，同埋啲知識分子參與討論個政制嘅發展，將來究竟我哋應該走向共和好啊，即係可能我哋會革命啦、啊，係立憲好啊，定一話係繼續維持君主專制好啊？這個討論可能延續到民國嘅時代。 但其實兩 帝制啦、共和啊，定係即係虛偽元首啦？我哋話咧喺中間其實有好多嘅可能性係喺裏邊。咁但係究竟喺當代嘅世界裏邊，呢種永續嘅狀況係咪可以繼續落去咧？我哋咧下一節咧可以同大家繼續歷史係咁話。翻到第二節嘅歷史係咁話，我哋上一節解題嘅時候咧，講到咧一個好有趣嘅皇帝。正話咧，我見到小毛都好想講，就係明武宗。咁咧，佢咧，我所知咧， 佢想去享受嘅生活。 我所知咧，就係佢一個非常之有性格、有個性嘅皇帝啦。因為咧，我哋見到好多歧視嘅，即係話咧，佢都好樂意表達自己嘅，即係咧，佢又試過有微服出巡啦，又試過咧就譯名去刺激自己去御駕親征啦，又建立咗個炮房啊，種種唔同嘅一啲嘅事情。咁但係我哋話呢種咁嘅皇帝係咪就代表住佢係就係極權咧？阿嘉誠， 武宗好得意啊！我記得好多劇目咧，譬如遊龍戲鳳啦，就係講個武宗微服私巡去到啲妓院啊，去到唔同嗰啲地方，點樣同啲民間女子有啲浪漫史咁樣。 鳳姐喎， 咁係，但係佢最得意咧係即係好有性格地咧運用佢嘅權力嘅。譬如係咩咧？佢姓朱噶嘛，係、即係明朝嘅朱明王朝。咁姓朱有啲咩同豬有關嘅咧？佢最可以想象嘅就係、是、啲百姓食豬肉。就好似食緊我哋皇族咁樣，所以咧下令豬禁，其實話俾人聽佢係豬啫，即係呢樣嘢好得意。咁最過癮係咁樣啦，有封自己做威武大將軍嗰個名叫做豬秀，咁跟住自己出征，咁當然係好彩打勝仗啫。如果打敗仗就係豬秀俾人捉，不過好明顯係佢自己係正得皇帝嚟㗎啦。又整個炮房啦，炮房裏面好多 炮房好玩 怪狀嘅。 有炮房啲咩嘅咧？ 炮房應該都係玩嘅啫， 係啊， 咁一定有女人啦， 係 啊，有女人啦。有角色嘅奇技淫巧啦，我相信。咁啊，劉瑾咪孭一個道底嬉戲嘅罪名啦，係嘛？咁啊，但係最緊要都係，即係我哋睇阿明武宗咧，細個讀歷史咧，覺得就係做大，即係所謂大丈夫應該就好當如此啦，係咪啊？即係可以過咁樣嘅生活，就係即係我哋哇終極嘅理想。 但 係阿嘉齊係明史專家， 30歲就死咯喎， 又玩得勁，玩得太勁，玩得太犀利。 武宗咧，我記得我讀書時代咧，我啲前輩嘅有啲係女士嚟嘅，佢都話好中意明武宗，覺得性格 好有趣啊！呢個君主好得， 即係做一個朋友，做一個人，可能你好中意咁樣。不過咧，如果 作為君主咧，可能就出事啦。好多人會覺得，咦？如果從傳統標準嚟講，佢又唔係好好聖賢嗰只啊，又唔係好正經嗰只啊，搞咁多怪嘢。咁但係咧，明武宗作為一個絕對專制嘅制度，即係明朝我哋話喺中國歷史上邊專制嘅話，差唔多係高峰啊。 係啊，明初又廢相。 係啦，即係有咁樣嘅一個處境。但係明武宗咁遊戲人生。咁佢居然夠膽話要永鎮江山萬萬年，又講到佢正德嘅英明點樣傳播世界，咁咩回事呢？其實我哋睇翻明代嘅歷史咧，明武宗喺明朝嘅中葉時間，咁明代當時咧經濟啊、軍事啊等等，其實都唔差嘅，咁甚至乎喺佢之後去到萬歷朝咧，那個經濟去到極盛嘅地步添， 有時間再打仗添， 係咯，所以咩意思呢？就係佢咁樣亂糟糟，搞到好似一鍋泡嘅，但係。居然個江山冇事， 係咪即係唔使管嘅咧？其實 係啦，即係所以我問題就係皇帝作為一個最高元首，佢可能唔管事咧，有時可能真係專心喺個皇宮喺佢後宮同啲嘢就喺度格鬥，即係咁反而冇乜問題啊！即係佢唔好死就得噶啦，佢死咗麻煩啦，佢死咗後屘就牽涉到大禮儀啊，牽涉到即係繁王入繼嗰啲問題，因為佢冇仔啊嘛。好啦，嗱咁所以翻轉頭，我想去討論嘅咧。就是究竟作為一個專制獨裁的君主，咁佢同嗰個江山同嗰個政治嘅運作有咩嘅關係？嗱，即係如果佢一個專制獨裁得嚟係好有為，好希望咧介入政治嘅一個人咧，咁譬如好似明太祖啊、明成祖咁樣咧，咁個國家可能就係俾皇帝嘅意志、最高統治者嘅意志帶住嚟走。咁但係咧，如果佢係唔係好理事嘅話，邊啲人管事咧？咁先係關鍵。明朝我哋見到好多我哋救病佢嘅原因就係有好多宦官亂政啊，嗰啲奸臣啊，譬如嚴仲啊咁樣喺度當道，有好多貪污受賄。但係一旦如果管理嘅朝政係得人嘅，即係好嘅臣子嚟去統治啊，譬如個內閣明代個內閣制度啦，因為廢咗相之後，咁都要人管事嘅皇帝，因為搞唔到咁多嘢。 即係張居正就係最佳嘅， 即 係 好 嘅 內 閣嘅代表啦。 係啊，咁喺。即係正德皇帝嘅時候，當時嘅首輔啊，楊廷和啦，楊廷和都係歷史上即係有名嘅一個忠臣啦，咁並且係能臣，咁啊國家管治得井井有條，個皇朝嘅效率都好高。 所以其實明武宗個朝代咧，我哋喺歷史嘅學習嘅過程裏面，我哋會出現咗兩個好有趣嘅狀況，就係、是、皇帝繼續荒淫。但是我哋唔會揾到一啲好負面嘅一啲嘅現象去批判，明武宗嘅荒淫係同社會不穩係有直接嘅關係，其實冇不穩噶嘛。咁所以呢一樣嘢其實係衍生一個好重要嘅思考課題，就係、是、其實皇帝喺嘅皇帝存在，佢弄權同佢實際嘅管治，其實個關係未必咁強烈嘅。反而我正如啱啱第一節都提到。下層社會的人其實他對朝代的更替在以前是根本沒有任何的興趣的，亦都冇任何直接嘅影響。 影響佢哋就唔好啦。 係啦，咁所以基本上係成個環境之下係一個長期嘅好鞏固、好長期嘅結構。咁所以我就喺度諗一樣嘢，對於可能下層社會點解佢哋咁渴望一個可能永恆啊，或者一個永鎮啊？反而呢一樣嘢未必皇帝佢哋本身內部嘅政府裏面嘅人好希望， 百姓想要， 百姓好想要。個考慮點就係、是，當一樣嘢永鎮嘅時候，對佢哋嗰個社會或者佢哋嘅所謂嘅 status quo 就可以繼續保持一個原貌。咁根本上皇帝點樣變，同佢下面嘅生活點樣變係冇關係。 我聽咗幾位講咧，我又想翻翻個皇帝度，即係我突然間喺度諗，譬如好似頭先我哋講武宗，武宗好有趣啦，即係佢咁有個性啦。咁當然佢係咪即係佢？帝位未必是他主動要求的嘛，可能是傳到 生出嚟就 係啦，生咗出嚟即係 born to be king， 係嘛？咁佢跟住就做咗皇帝。我想講，我有陣時去諗嘅就係皇帝係咪是必然一定要英明咧？即係有冇一啲例子，可能係佢建功立業啦，一個偉大的功業令到佢產生自己想做皇帝嘅意願。譬如好似歐洲歷史，我哋知道拿破崙就係一個好經典嘅例子，即係佢本來係一個共和嘅執政官咁樣講，但係因為佢好即係嗰個功業令到佢覺得好膨脹啦，佢可以作為一個法國嘅君主，於是竟然由一個共和體制變翻去一個帝制。嗰個故仔其實都係我值得講嘅嘛。 係啊，同埋你會睇到拿破崙即係做咗皇帝之後，跟住再帶領埋法國人走去打不同嘅國家，跟住再 好輝煌， 係啦，建立一個好輝煌嘅王國。咁其實你會諗，我自己都會有個諗法，就係其實係咪真係一定要即係嗱頭先你講 就即係可以無好似好無為而治，但係調翻轉其實亦都有一種咧，就係會不停咁樣咧去對外擴張，透過對外擴張去鞏固翻自己力量。其實我有時都會諗，因為當時其實經歷咗法國大革命之後咧，其實成個法國係咪真係即係內部係咪真係咁生活安定咧？你諗下，你到處去打仗，其實你都係。即係用緊好多錢啫嘛，即係好似我哋中國話，即係會好容易國庫空虛啊嘛。下一個步驟就係、是，但係問題就係係咪要對外擴張，反而先可以鞏固到自己，同時都可以轉移國內視線。即係呢個都可能會係一個管治者嘅一個好大 效率。冇錯，即係當初你話十八、十九世紀之交咧，即係佢再早嘅幾任其實都係非常之長嘅啲皇帝，譬如路易十四、路易十五啊，呢啲其實佢哋在位都係有四五十年同埋五十幾年， 路易十四差好長， 路易十四好長，要六十五都好長， 係啊， 一個好長嘅時候。咁其實當時我哋話法國係即係歐洲最強嘅一個國家嚟嘅，即係最強嘅大陸國家，咁啊陸軍都係最強。咁所以呢個輝煌嘅時代咧，我相信係印咗喺當時嘅整個法國人嘅心裏邊，即係佢哋認為法國當時就係、是。歐洲第一，其實亦即係世界第一，佢係最強嘅一個國家。咁、所以當去到即係其實佢送路易十六去斷頭台，其實其中一個好大嘅關鍵就係你個管治係失衡，同埋因為幫助即係美國獨立戰爭，其實就將大量嘅錢送咗過去，其實基本上係破產。咁所以喺咁嘅局面之下，佢哋決定要放棄咗個帝制。咁其實佢當時要講要共和，同埋要自由、要博愛，其實宣稱咗好多東西。但係呢啲部分咧，其實冇乜點落實過嘅。即係作為口號咧，當時我哋講好多啊，大概大概問就係咁。但係之後咧，其實就係拿破崙出現。咁其實拿破崙都唔係點博愛啦，唔知啊，即係亦都冇對其他國家有什麼博愛展示啦，咁啊打多啦。咁所以我哋可以見到嘅就係話，其實嗰個革命嘅過程係好理想嘅。宣稱咁，但係而後來咧，即係個革命嘅成果喺邊度得到咧？其實就係一個即係軍人係得到。咁、 呢個 case 同袁世凱好相似。 然後佢又打贏咗，係咪？喺打贏咗咁嘅過程之下咧，其實佢一個好強，即係法羅納朋友一個好獨特嘅例子，就係佢係非常受法國人民歡迎。因為其實佢除咗佢第一次上去之後，其實係俾人打贏，即係打贏咗，佢輸咗，然後被放逐，然後佢歸翻去個過程好有趣，因為佢喺由法國南部一直走上去，本來係暴君上到去已經做完曬，即係大家係。拱佢翻去，咁你諗下，即係你話係咪有民意認受？如果俾個選舉，佢係咪係會贏？佢係贏噶，所以其實佢係咪冇民意基礎咧？咁所以喺某啲情況之下咧，亦都可以出現一啲好有民意基礎之下，結果誕生 咗。好似有話拿破崙要做皇帝咧。佢當然嗰啲投票結果係佢控制㗎啦、但係有 99.4% 左右、 大家都支持 佢話支持係拿破崙㗎嘛，係做皇帝。 我諗其實有一樣嘢，啱啱無論法國革命或者係辛亥革命，有一個好重要嘅想法就係、革命嘅手段呢係推翻帝制，即係一定要喺對帝制嘅對立面。帝制令到好多平民知識分子有一個好強烈嘅形象，就係、是我作為一個 layman class， 我作為一個草根階層，我係冇辦法接觸到權力啊。咁所以我有啲咩嘅想像可以令到我可以有機會接觸到權力呢？嗰樣嘢就叫共和。咁我共和嘅話，即係大家都有機會去做到總統啊嘛。咁但係其實喺一個民意基礎上，大家當然其實話大家可以有一爭，大家有即係競爭，其實係為個國家好噶嘛。咁但係實際上可能大家就係其實被開放緊一個平台，讓大家去走上呢個權力嘅機會。咁但係骨子里呢啲嘅社會係咪實際上對於呢一種嘅啱啱徐言講博愛平等呢啲嘅理想嘅價值係咪真係應用到或者了解到咧？其實係好大嘅問號。於是乎點解？容許到可能張勳呢類嘅例子，甚至乎係袁世凱呢啲嘅例子，佢去復辟，甚至乎我哋睇翻明朝啊或者唐朝嘅歷史，點解好多時候中間會有啲皇帝突然之間因為種種嘅原因，可能係景帝啊英宗俾人打仗打輸咗，跟住 有啲外在嘅因素， 咁令到佢會有復辟。其實等等嘅原因唔係在於大家覺得，我自己嘅立場係覺得唔係因為嗰個人做得好與差，而係可能大家覺得有一個機會令到佢可以改變嗰個現況。 不過我想講少少咧，你講拿破崙咧，拿破崙其實即係當初佢可能有咁強大嘅軍力啊，做到即係皇帝之後，點解可以發動到法國這個戰爭機器，即係中橫歐洲咧？其實最重要的一個元素就係當時歐洲，即係其實拿破崙做嘅皇帝。 之前咧，即係法國路易王朝嘅，佢哋係做國王嘅，即係兩者有啲唔同啊。即係拿破崙嘅皇帝就係仿效佢嘅即係前輩羅馬帝國咧，即係嘅皇帝咁樣。咁但係咧，佢一個好重要嘅特點就係唔認之前嗰啲國債啊嘛。咁啊，以至咧佢可以將佢嘅税收全部化成戰鬥力。咁但係嗱，即係呢堆咁樣嘅皇帝咧，我想講一點啊，就係佢同英雄嘅崇拜。同埋呢個國家需要英雄帶領佢哋去擴張領土，去即係帶來光榮，係好有關係。 我哋話咧，即係拿破崙咧，即係你知我點好啦，即係賴債啦。仲有一樣嘢就係咩咧？就係話佢咧，即係之前咧，就係好多嘅國家因為打仗咧，都係要借錢募兵，即係話咧，佢係要請即係請人去做士兵去做。咁但係咧，共和制之後咧，拿破崙有一個先天獨有嘅優勢，就係徵兵制。 徵兵制 就係當時因為佢覺得大家都係威脅法國安全，所以全民皆兵。咁啊，簡單講啦，就係拿破崙呢啲咁嘅元首，好英雄，送曬啲人死啦。咁結果係點咧？後來乜都冇。下一節咧，我哋繼續歷史係咁話。各位觀眾大家好，翻到嚟第三節嘅歷史係咁話。咁正話講咗好多即係帝制嘅問題，同埋有共和制轉為帝制嘅啲故事啦。咁我自己最印象最深刻咧，一定係即係所謂羅馬帝國嘅中間嘅一個轉移。咁我哋話咧，其實羅馬整體嘅就由共和國個帝國係一個好漫長嘅一個嘅統治嘅時期。咁但係其實中間咧發生咗啲好重大嘅事件嘅，就係話佢長期嘅由共和制咧就轉變咗為一個帝制。咁啊，大家當然啦，即係屋太維或者叫奧古斯都嘅稱帝咧，係一件好重要嘅事件啦，話羅馬帝制嘅起點啦，咁但係我哋話咧，即係其實個關鍵人物咧就係佢嘅父親嚇，就係凱撒。咁大家都聽過凱撒大帝咧，因為佢好多好優秀嘅故事喺裏邊。咁而當時嘅羅馬出現啲咩事咧？嗱，其中有一個好重要嘅咧情況就係嗰個共和制咧，其實係有個元老院係去把持嘅。咁元老院咧就會選出一個所謂嘅 dictator， 即係執政官咧去做一個執政。咁喺呢個咁嘅過程嘅時候咧，喺元老院又好咧，或者嗰啲嘅政治或者軍事人物咧，就係希望咧就得到元老院支持。種種去競逐得到呢個即係所謂執政官嘅一個職位，咁但係執政官咧都係有限期，就唔係永恆嘅去做。咁而凱撒咧中間有一個關鍵嘅舉措，就係當時咧即係凱撒咧就組成咗所謂嘅三巨頭啦，就係話同咗另外一位軍人同埋一位財政嘅有錢嘅人贊助佢，咁佢就有一個軍隊。咁當時咧佢同元老院有一個好強大嘅對立嘅，即係話佢打咗好多戰功翻嚟，但係元老院唔認受，咁點算咧？咁凱撒當時做了一件事，就是他親自帶兵入羅馬城。因為當時所有將軍都不可以這樣做，你入羅馬城的時候一定要就不可以帶兵。但是帶兵入羅馬城之後呢，元老院呢就決定給他做所謂的終生執政官。這個其實是我們可以說毀了所謂羅馬共和一個很關鍵的舉措，因為他執政官是終生的話，其實他已經是可以繼續下去， 跟皇帝沒分別 了。他傳給個仔咪得了，他可以繼續執政官下去。但是我們說呢，這個這樣的過程你就會見到，亦都是即當我們舊世界裡面常見，就話把持住軍隊有個軍權嘅人，而佢係介入政治嘅話，佢好容易就可能得到政治上好大嘅一個權勢。 唔係，我其實睇翻啊屋太維話個例子咧，凱撒同埋即係佢兩父子嘅例子咧，最緊要見到係咩咧？即係攞住軍權嘅人，從來咧都可以橫行霸道。但係咧，即係喺佢哋按照羅馬嘅制度咧，如果大家係自制嘅話咧，就唔會發生佢可以脅迫到元老院做終身執政嘅事件噶嘛。咁所以即係有權力嘅人，有軍隊嘅人，其實喺歷史上任何嘅情況都好，係要自我約束嘅。即係如果唔自我約束嘅，可以理論上可以為所欲為。咁所以呢個中外皆然。咁啊，即係我哋見到羅馬由共和轉向帝國，即係喺我哋做歷史嘅評價，可能即係大部分人都會覺得係一件歷史嘅倒退嚟。咁但係個問題係咩咧？即係我哋再要去睇咧，就係凱撒做咗終身執政，點解執政要終身咧？係咪啊？呢個係第一個問題，即係佢憑咩或者有咩理據唔俾其他人去取而代之啦，咁呢個係我哋要去諗啦。而做完終身執政，即既然已經係終身㗎啦，咁佢點解仲要或者係佢嘅繼承者要做皇帝咧？係咪做皇帝係咩意思咧？咁係咪即係等於代代相傳咧？抑或我哋頭先翻嗰個論述啦，就係佢哋係要需要咁嘅權力。呢個權力唔單止係一代嘅，並且要代代相傳，係為咗某個目的嘅。 譬如可能是要在罗马帝国的例子，就落在罗马帝国的扩张和它的光荣，在法兰西帝国里面，拿破仑就是为了法兰西帝国的存在 走数啦， 走数啦，同埋是即是继续去扩张啦，即是即是最后都是要带给它的百姓光荣嘛，如果没有光荣的话哪个采它，是不是，或者军队怎么会听它讲，咁啊，凡此種種，我覺得即係係嗰個制度由可能共和轉變到去帝制咧，其中一個好重要嘅關鍵啊，就係嗰個領導人係咪俾到一個願景啊，佢嘅百姓、佢嘅軍隊、佢嘅跟從者。咁但係即係翻轉頭，我又要諗咧，去到終身執政嘅地步，即係凱撒點解嚇，或者係佢嘅繼任人點解仲要再行多步咧？嚇，輪替有咩？咁好處呢，其實即係我哋應該返轉頭去問呢個問題。 係啊，我哋話即係輪替嘅基本嘅觀點好簡單啦，就係話我哋話近代社會裏面其實好多嘅國家都係一啲嘅咁樣形式嘅輪替嘅，因為而家你話好多嘅國家都係用選舉嘅制度、普選嘅制度啦，咁佢哋可能係即係話嗰個嘅領導人有輪替啦，咁同埋呢背後呢有一個所謂嘅執政黨，咁呢啲執政黨都會通過選舉呢就有一個嘅輪替，咁唔同嘅國家有唔同嘅制度啦，咁但係大抵都有咁嘅輪替。輪替嘅背後呢就是話佢有一個規定嘅任期嘅年數啦，同埋嗰個任期嘅連任咧係有規限嘅。咁呢啲咧就係我哋近代國家好多嘅國家都有嘅一啲情況。 嗯，輪替嘅感覺上好似合理啲啦，係嘛？你踢波都輪替啦，係嘛？即係有啲輪換啦，係嘛？你唔係真係帶住個教練帶十一個人去踢波，咁傷咗咁點啊？即係有啲人會傷噶嘛，狀態唔可以長長持續噶嘛，啲人會老噶嘛，老咗會腐化噶嘛，又會退化噶嘛，咁就要換噶啦，係咪？咁所以其實應該係要有輪替噶嘛。即係同埋最重要係，譬如話好似我哋讀歷史，因為我哋有陣時都會諗下所謂 in search of 呢個 modernity 啊，即係個現代性啊。即係好似頭先阿嘉齊有句説話，我覺得好 impressive 啫。點解我哋睇到羅馬由共和走向帝制？其實那件事已經發生了在 N 咁多年前㗎啦。咁但係點解我哋今日用一個現代歷史學角度，會用歷史倒退，唔係朝一個好似文明嘅發展嚟睇呢件事呢？可能就好似回應頭先我哋兩節好多我哋大家都講過，好多朋友都講過。其實就係、是、如果當我哋作為一個即係平民百姓啊，你仰望嗰、那個永遠不能夠觸及嘅嗰個權力嘅魔像，而呢個魔像永遠都把持係一班人、一個人或者一姓嘅人手上。咁成個國家唔關我事，咁係呢一個可能未有一個咩天賦人權啊、民主理念嘅過嘅一個階歷史階段，咁冇問題啦，大家安居樂業係咪？市農工商各自做翻，各司其分做翻自己嘅嘢 ，OK 冇問題。但係當天賦人權嘅理念出現咗，啟蒙時代出現咗，我哋會發覺歷史一路演進落去，我哋應該循住一個越嚟越文明輪替嘅觀念就出現咗啦，即係冇人可以終身咁執政，我哋要制止一啲腐化嘅事，因為當一個人如果係長期執政，佢有可能會出現physically 啦、psychologically 嘅問題，導致佢可能會慢慢走下坡。咁我哋如果冇一個權力制衡佢嘅話，咁呢個就唔符合一個現代性啦。咁所以如果由一個共和好地地一個共和變成一個帝制嘅話咧，感覺上就係好似係走翻轉頭，係一個唔符合文明嘅表現。 所以講緊阿仙奴咁嘅表現咁啊，係 咪？係咯，即係阿仙奴咪就係一個永續而產生嘅問題咯，係咪？好明顯咯。 可能下季好啲咧， 係啦，前季 換人 啊，有兩季就會啦。 可能下季好啲咧。佢正話咧，小毛咁講咧，就令我諗起一樣嘢，就係我哋話咧，其實路易十六咧就唔係第一位咧送上斷頭台嘅皇帝，之前咧仲有一個就係英國嘅，就係查理一世。咁咧，查理一世當時咧，大家都知道，即係查英國咧有好多種種。矛盾啦，即系话新教旧教嘅矛盾啦，即系圣公会同旧教嘅矛盾啦，苏格兰同英格兰嘅矛盾啦，查理系即系苏格兰过嚟继承嘅一个问题。咁但系当时佢最大一个问题咧，佢就系重启所谓嘅君权神授，佢认为查理一世嘅皇权咧系就系神所赐予，系无从推翻。咁但系咧，其实当时已经进入即系启蒙时代都过啦，慢慢理性时代已经慢慢步入嘅，即系一个咁嘅过程。而佢之后就系独立战争同埋法国大革命。咁所以佢嘅讲法就系唔合乎时代。咁而当时嘅议会咧，佢认为一个咁样嘅皇帝，你又话要君权神授，你又唔理我哋大家其他人。嘅諗法嘅嘢係一個即係所謂嘅獨裁同埋所謂嘅唔正常嘅做法。咁最尾係即係我哋話議會嘅新官係打贏咗皇帝嘅軍隊，其實係最尾送咗查理一世上斷頭台。咁但當然啦，後來英國都覺得有翻皇帝，咁所以幾十年之後就俾即係查理二世去有一個虛位嘅元首，即係復翻一個皇位。咁但係你會見到其實當時話議會其實喺當時已經有一個優勢，就係、是、佢的確係即係管理一個國家嘅最高嘅組織。 雖然呢個唔係一個好正式 的過程，但其實你都見到是某一種原因，點解有啲嘅制度裏面佢需要做輪替，因為佢要確保除咗一樣嘢就係令到人腐化啦。我自己另一個觀點覺得就係佢要平衡各方嘅利益。有啲嘅地方去進行輪替嘅考慮，唔係在於因為有個朝代會腐，一個當權者腐化，而係佢需要平衡每一邊嘅勢力。咁可能而家今天最明顯嘅輪替嘅制度嘅形式就係馬來西亞嘅聯邦，佢哋點樣去輪替嗰個元首？因為由佛州或者可能喺霹靂州，大家各自自己有自己嘅勢力，唔同嘅地方佢哋有唔同嘅權力嘅考慮。雖然元首係虛位，但係呢樣嘢係確保咗大家都有一個可以叫做有機會墊上去嗰個舞台嘅機會。 邊個高啲，邊個低啲？係 啦， 總有機會做。 咁樣去平衡咗大家嘅權力。呢、這個平衡嘅權力係我諗對於一個國家嘅穩定係非常之重要，因為至少唔會有人可以壓過另一個勢力。 如果你咁樣講起輪替嘅話，其實我自己就即係諗起一個美國總統華盛頓，佢就真係一個好好好嘅典型嘅例子，就係佢自己寧願揀即係做一兩任嘅總統，係啦，佢就唔做啦，係啦，佢就索性揀唔做啦，因為佢會覺得即係應該要俾啲機會下面嘅人，同埋佢覺得未必真係做得咁好。即係其實呢個咁嘅意志咧，其實係幾難，因為特別頭先我哋講咗好多啦，其實都會發現咗，當你做一個在位者，其實對權力係有一定嘅追求同埋一定嘅眷戀。 係啊，即係華盛頓係一個好精彩嘅一個例子嘅。點解咧？即係第一，佢有兩次好關鍵嘅時候。第一次咧就係話喺獨立戰爭贏之前嘅有一個所謂嘅組織叫大陸會議，其實就係十三州一齊決定俾一個人揸住個叫將軍之位，咁就去打仗。同英國政府對抗，咁打完支戰爭，佢帶領獨立戰爭贏咗之後咧，華盛頓選擇當時咧，大家認為咧，如果你要稱帝嘅，即刻可以稱帝，但我俾你做。其中有一個人咁睇佢，但係當時華盛頓同大陸會議講，我交翻軍權俾你，我就翻去耕田，真係佢有個農莊，即係佛龍山莊，佢交翻去耕田。第一次，咁呢個已經不得了嘅。咁然後咧，佢都要選總統啦，大家要推佢出去，全票當選兩屆，到做完兩屆之後，我唔做，我翻去耕田。再一次話我翻去，我話我唔可以咁，因為你話依佢亦都喺佢嘅告白，即係佢寫咗個點解唔連任嗰度講得好清楚。佢話因為其實如果我繼續做嘅話，其實就係將即係所謂嘅民主制度嘅最大嘅侮辱。 所以其實我哋有本書啦，都古古地啦，《清代徐繼如應幻之略》入面佢就有講到呢個故事啦。即係佢話華盛頓，佢劈頭佢就華盛頓係異人，即係奇異嘅人啦。咁你諗下一個中國人，佢對於一個特別係一個中國傳統知識分子，雖然徐繼如我哋而家都會話佢係比較早擘大眼睇世界嘅嗰啲進步知識分子，但佢都係舊學出身，即係考科舉讀。就可能諸子集注四書五經咁出身，傳統儒學入面對於帝制嗰種捍衛啦，中國知識分子對於帝制嘅習慣啦，對你睇下佢當佢見到華盛頓嘅故事嘅時候，佢嗰種感覺係好真係會擘大對眼發曬光冰冰聲咁樣見到話，哇呢個係乜嘢嘅故事？對於中國人嚟講冇辦法想像一個人好似華盛頓咁，佢建功立業喎，佢建立咗一個國家出嚟。然後咁大嘅功勞喺度，周圍嘅人亦都已經我即係叫做開誠佈公咁話，你做你點樣都得，好似頭先卓然講咗，做皇帝都得。但係我竟然選擇唔做，翻去種薯仔啊、耕田啊、釀酒啊，某人又釀威整威士忌，中意咩？翻去整威士忌。咁就係你見到呢個故事係好神奇嘅成件事。對於當時嘅中國人嚟講，開始認識世界嘅時候，我諗係有一定嘅意義喺度咯。如果唔係徐繼如都唔會咁樣寫，話佢係異人啊嘛。 其實華盛頓咧，你話佢係一個好開創性嘅人物咧，絕對係，係因為我哋睇到喺現代世界咧，偉大嘅人物唔係擁有權力永遠唔放，係肯放低權力嗰啲先偉大。咁但係咧，如果喺中國人嘅世界咧，又唔係完全陌生。大家要諗下我哋歷史上嘅聖君姚信佢哋係點樣？係主動將個權力交出嚟先讓噶嘛？咁而咧《禮記》裏邊 咧，下一節咧翻嚟繼續同大家講。 好好。 好，各位好，翻到嚟第四節嘅歷史係咁話。咁上一節嘅尾咧，又聽到姚信嘅故事啊，聽家姐你講。咁其實係咩故事咧？講嚟聽下好嗎？ 嗱，姚信咧就係即係講好多好多年之前啦嚇，傳說嘅時代啦。咁啊，即係有位君主啊，叫阿姚。咁啊，佢可能都唔係叫君主啊，係我哋叫共主啊，好多個部落聯盟嘅首領啦。咁但係佢做做下又發覺自己唔可以永遠做落去啊，覺得自己係時候要去停下，要去退休啦。咁於是乎咧，就要揾人去代替佢呢個共主之位。 咁佢點樣揾代替者咧？就唔係將個位置傳俾佢個仔，亦都唔係傳俾佢嘅朋友，而係睇下天下之間有啲咩人係最賢能啊！佢嘅結論就係阿信。咁於是乎咧，就將個位置咧傳俾阿信啦。阿信都即係學佢咁樣嘅情況。咁之後咧，佢嘅位置係傳俾阿宇。咁但係阿宇就唔好在啦。啊，咁可能佢真係揾唔到人代替佢啦。咁佢仔 又話有啲 fans， 啲 fans 好懷念， 擁戴佢咁樣。係啦，咁就要終身。嗱，即係原來我哋喺遠古中國比較即係傳説時代咧，就有個好理想嘅領袖輪替嗰個善養制度嘅。咁呢個儒家歷代都傳頌啊，不過好唔好彩就唔係可以永續落去啦。如果唔係，可能中國歷史、中國文明就會好唔同一個樣貌。咁但係咧，即係我想講嘅咧。就是在儒家的經典《禮記》裏面，其實重點強調一個人其實會老的，不可能永遠做領袖，所以到了一個年紀，譬如在《禮記》裏面就講70歲，即是現代我們標準的68至69歲左右，正正是很多理想的，譬如在現在中國大陸即是講退休年齡，就是這個時間，我相信這個即是古人的智慧都在這裡。 嗯，都係嘅。但係咧，其實我哋話歷史裏面咧，的確咧，如果你話繼續好耐好耐嘅皇帝，其實有相當之多。咁而且我哋有一句大家都聽過嘅，就是、所謂長治久安。咁而另外咧，仲有一本書我印象好深刻嘅，就係、是、所謂一百個影響世界嘅人物。咁其中佢有講咧，就係話咧，嗰啲排好前嗰啲咧，其中有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就係佢咧擔任領袖嘅時候咧好長， 即係話長命。 如果佢幾年 夠長命啊，好有 爆發性咧唔計嘅，要做幾十年啊。咁佢就咁佢就話。佢影響世界嘅時間就會耐，咁所以可能嗰啲聖君賢人咧就中意做長啲啊，就做耐。咁所以話我哋好多嘅皇帝咧，其實都做好長好長嘅時候，中國都有唔少例子。 即係做長嘅或者係做耐啲，咁即係傳統智慧啦。即係我哋講到啲好嘅縣官咧，如果要即係繼續去發揮佢嘅善政咧，就要久期任啊嘛， 要做到父母， 即係唔好做幾年，要做幾屆。幾年，起碼十年八年。 你喺你個縣度見到阿陳某某、李某某都噏得出佢個名啊，咁先至可以有父母官呢一個咁樣嘅感覺出嚟啊嘛。 所以似一個好細嘅地方啊，可能做耐啲都唔錯。 因為其實你話譬如好似我哋上一季我哋都曾經講過類似嘅東西啊，就係佢話即係一個大嘅帝國，中華帝國係一個大帝國，邊一家邊一姓嘅天下都好。即、就、係、是、當你要從事好大建設。即係咩起長城啊、皇宮啊、水利啊，即係運河啲嘢，你都係需要時間，你要需要融匯好多資本，而呢啲其實係要真係要時間抌落去。如果個政權嘅輪替係快嘅，或者係個君主在位幾年，佢已經個 plan 出咗嚟，但係做唔到喎，咁其實就冇辦法有咁多偉大嘅建設。咁所以長治久安都有呢一個咁樣嘅想法。 同埋我哋上一節咧就講咗輪替啦，呢一節我哋講啲好長在任嘅皇帝，其實背後都講緊一件事嘅，就係話政權轉移咧有沒有成本？政權轉移係有成本，咁而我哋話咧，即係輪替咧係成本比較低啲嘅，因為佢比較和平啦。咁但係咧，我哋話帝制嘅成本好高昂，呢類皇位嘅繼任咧，一有差錯咧，其實就係全國性嘅動盪， 甚至乎係災難。 整個文明嘅覆滅，都再有例子。咁所以好多時咧，即係都會出現話就個皇帝咧都係。真係過世啦，死咗先做。咁譬如舉一個例子，即係譬如奧斯曼帝國咧，即係我哋話14，即係佢好綿長嘅一個帝國啦。咁但係佢中間其實好多任嘅皇帝咧，可能佢親政咧做到30多歲、40歲咧，佢就會揾一個即係其實有啲似宰相咁嘅崗位嘅人咧，就係去主政。咁其實中好多時都係咁就佢就我就唔管。其實多都後期啲嘅奧斯曼帝國皇帝，有都係由頭到尾都唔管事嘅，由頭就交咗個嘅管理權咧俾另外一班人去做。咁其實皇室咧就係好穩定，但係佢就喺宮內玩樂。佢就唔出去管事，咁可能更加符合理想嘅帝王身 份，即係明武宗咯，又 係。係啊，即係講就好常見嘅，其實大家都覺得 國家元首 佢有佢繼承，你有你管治。 係啦，你中國歷史其實你大部分唔好話中國歷史或者成個東亞嘅歷史，當我哋帝制係一個最主帝制或者皇制一個最長期嘅奉行嘅過程裏邊咧，我哋都會認為咧。我哋表面好相信係個人意志大於一切嘅，因為我哋好 appreciate 某啲皇帝嘅個人 即係話 明君幾十年嘅德政咁樣等等嘅皇帝啦， 乜乜之治，乜乜行成世，乜乜中興嗰啲啊。 但係我哋必須要注意或者留意到一樣嘢，其實政體嘅恆久唔係在於一個個人意志嘅消磨長與久，其實反而佢能唔能夠個制度確保到。嗰、那個意志當中斷之後，佢可唔可以恆久去運作？我想講嘅意思就係話，我哋睇到有啲皇帝可能做好長， 可能中間會有少少啊，最尾老眼昏花，但係冇所謂嘅，因為佢個制度其實已經 stable，已經長期穩定。我哋好明顯見到係明帝國嘅內閣制，甚至乎可能清帝國時候嘅各種各樣佢喺內部嘅一啲處理奏折嘅方式，我哋都見到佢即使皇帝可能唔上朝嘅明神宗，我最入我你哋中意武宗，我中意神宗，因為唔使撈啊嘛，啊長期匿埋啊嘛。 斗气啊嘛！ 喂，但系你匿埋，你谂下可以匿埋嘅时候，一个国家仍然都可以长期嚟运作，仲要可以万力可以三大政，即系你可以想象成个 想少理事嘅， 系啊，系啊 ，OK 嘅， 打仗嘅嘢去管嘅。 所以我又觉得呢一样嘢令到我哋有一个好期待我哋见到一个好大嘅关系就系、是一定要有必须要有个制度，先可以令到所谓嘅帝制可以恒久。帝制嘅配合必须要配合一个。可以運作嘅一個良好嘅運作嘅體制。 係啊，萬曆都一朝都48年咁，但係長過萬曆嘅都仲有嘅喎嚇，即係武漢武帝長過啦，康熙乾隆都長過啦。呢啲我哋正話講咧，長真係就係自細嚟嘅，大家都哇乜乜之字就係佢哋嘅咯嚇。 如果有啲好長嘅，但又未必係真係你見到個君主好雄才大略，反而好似頭先阿樂言同埋阿嘉齊都提過嗰、那個政體同埋個君主嗰個可能佢係冇輪替嘅，但係其實可能係個政治有唔同嘅政黨啦，或者不同嘅勢力介入啦，去產生嗰個輪替嘅功效。比較可能近代其中一個我自己好深刻印象嘅就係阿普密逢，即係拉馬九世就係啱啱 泰王 係啊，即係你我記得好多年前我去泰國旅行咧、我睇到泰國政府佢點樣去宣揚呢個國君嘅形象，好有趣。我見到好多大廈外面有啲 poster 啦，會有一啲一啲海報啊或者宣傳品啦，佢唔係一個國王嘅形象咁出現，佢成日都攞住相機，因為佢好中意影相咁，佢好似一個即係用今日術語，好似一個龍友咁樣，即係中意周圍影相啦，同埋佢成日帶住支筆寫嘢，佢似一個學者，遠多過似一個雄才大略嘅君主，即係你唔好似見到拿破崙幅畫咁樣騎著馬喺度指揮大軍，佢係真係好似一個埋頭喺度做自己中意做嘅嘢。但係當佢有個咁嘅形象出現嘅時候，泰國嘅政治雖然動盪，但係佢久唔久做下一個仲裁角色，佢又一路咁樣繼續延綿落去，係咯，我覺得呢個幾得意啊！ 同埋泰王佢有個好處嘅就係泰王佢咧就係好早已經講咧就係話要加強泰國嘅水利建設。佢話我哋就係耕田嘅，就係種稻米，所以佢咧水利做好多。咁你都話從來即係喺亞洲治水嘅個皇帝通常都係俾人讚頌。 所以其實你講泰王其實我都係有呢個同感，因為去泰國嗰陣時候你真係見到泰王個形象咧係好好，所以你會見到就算佢哋個政變可以出現咗咁多次，其實每次泰王一走出嚟咧就可以壓制曬所有嘅 軍閥，全部跪 咗， 係啦，全部都 好似神咁， 係啊，嗰種力量好犀利。咁同埋其實你講到長治嘅皇帝，我自己都有個好深嘅印象就係、是、康熙同埋乾隆，即係呢兩個皇帝其實真係為清朝打下咗好好嘅基礎，特別康熙，但係當然亦都。即係你都會有人會話就係佢打下咗好基礎之後，咁佢就到處去出巡啊嗰啲啦。咁我成日都同啲學生講話，皇帝出巡就唔似我哋出巡咁樣噶嘛，即係唔會 夾到啲出遊嘅。 係啊，即係唔係淨係得自己一個去噶嘛？咁其實 出街要即係出街要出巡都真係大件事。係 啊，但係問題你就會睇到，即係其實嗰一個皇帝，如果佢真係好勤政愛民嘅話，其實佢係的而且確係可以即係為成個國家打下咗一個好好嘅根基。而呢、喺呢個根基之下咧，即係佢可以有好多作為。你好似見到有即係開咗咩博學紅詞科啊。亦都好重視文教啊！呢一啲位咧，其實係都幾值得即係讚頌。 係啊，就話遠行講起即係乾隆帝啦，都大家都聽過乾隆嘅故仔啦，就係、是、話、康熙做咗60年咯，唔好超越佢 我 就 唔好 過阿爺，唔好過阿爺，所以咧佢就要即係離任啦做太上皇，仲內閃添啊！即係簡單講就係話佢做太上皇內閃俾個仔啦，咁就我就俾你繼任。咁啊，當時即係嘉靖就繼位。咁正常腦裏邊大家諗咧就好簡單嘅啫，就係、是、佢繼咗位之後，佢咪繼續去玩。玩咯，佢應該就去遊山玩水啦。但 係 唔係喎，佢管得仲緊要，管得仲嚴重。嗰個就其實就冇放手。而有趣咧，就其實乾隆帝咧，其實同華盛頓咧，其實同期嘅。佢哋嘅死嘅時候，其實差唔多同年。 咁代表 呢個觀察， 其實佢哋係同時代嘅人。咁我哋唔覺嘅，因為我哋覺得華盛頓明明應該係好近， 好似好接近， 好古舊嘅聽心，唔係佢哋同期嘅。而佢哋喪失，即係我哋話佢哋把握咗同一個機會，就係佢哋都有一個繼任嘅體系。我唔做啦，我俾另外一個人做。但係俾個手法係點俾咧？一個咧係徹底放權，佢完全翻翻去就再間翻翻去自己嘅山莊。 有威士忌啊！ 而乾隆咧當時啱啱有百年教之亂，乾隆講到明話。你唔得㗎，你靚仔搞唔掂，但係佢仔已經三十幾嘅嗰陣時，都已經絕對喺繼任裏面有相當好嘅一個年齡。咁但係結同埋咧，你乾隆晚年嘅最大問題就係和珅啦，就係話佢即係個貪財啦， 好多用養， 非常多嘅問題已經可以出現。咁所以我哋會見到其實繼任嗰個把握。對話咗係離任咧，但係咪真係離任都好緊要。 我就係頭先聽，譬如話我啲好長嘅君主咧，我哋見到喺中國歷史，我哋由細讀到大喺教科書講，乜乜之治啊，乜乜中興啊，乜乜極盛啊，都好，臨尾咧都係有問題嘅。 即係我哋 長治係咪久安咧？其實係好都要值得去睇。譬如話，好似我哋講緊康熙，我哋而家。撇除了一些可能以前大漢族的思想咁睇，喺成放諸成個中國歷史長河，佢真的可能是其中一個最好的皇帝。 即係佢夠膽自稱聖或者聖君或仁君咯。 即係譬如佢過嘅生活啊，佢對於臣下同埋個帝國嘅管治掌舵，佢嘅勤奮啊，都係一個好嘅典範。但係佢仍然有佢嘅問題，譬如佢最後嗰幾年嘅容讓啦，或者處理佢嘅繼承，即係子嗣繼承上面嘅問題啦。你都見到原來當一個皇帝或者領袖掌權得耐，佢最後嗰幾年嘅時候，係咪真係仍然可以肩負個咁重嘅？要嘅責任， 所以長治帶嚟嘅問題係可以好大嘅。嗱，雖然即係你皇帝做得好，你做得耐梗係好啦。咁但係如果做得唔好，或者可能係前排做得好，後尾做得衰， 即係臨尾香 呢樣嘢，經常都出現㗎啦。咁帶嚟嘅問題係大啦。特別係咩咧？特別係一個皇帝好有為，跟住然後佢要夠長命享受自己嗰個有為嘅成果，所以咪下江南，所以咪出巡，所以咪耗費巨大。 即係做得衰，好少會做得翻好 嘅喎。即係做得好， 一衰就一路衰落去， 做衰落去就得。 我知道咧，大家咧都好想繼續講咧，所謂長治久安嘅後果啦，同埋帝王晚年嘅衰落嘅。不過咧，呢個話題咧可以留翻下一集咧，繼續同大家講落去。再見。Thank you.